正正的朋友。正正有一群好朋友，黑不溜秋的，长得圆圆的脑袋，细细的尾巴，整天在水里游来游去。你们猜他们是？对了，他们是一群小蝌蚪。正正待他们可好了，让他们住在一只亮晶晶的玻璃缸里，每天换上清灵灵的井水，撒几粒饭粒儿给他们吃。他还向隔壁的小虎哥哥套了一块假山石，几根水草放在玻璃缸里。小蝌蚪在假山和水草中间钻过来穿过去，像在捉迷藏，好玩极了。正正很爱画画，每天从幼儿园回来就拿出他的蜡笔和本子，照着小蝌蚪画画。小蝌蚪黑不溜秋的，就用黑色的蜡笔画。等小蝌蚪变成小青蛙，他就要用绿的蜡笔了。小蝌蚪啊小蝌蚪，你们什么时候才能变成小青蛙呀？过了许多天，嘿，小蝌蚪长出两条后腿来了，画起来可真不容易。正正用心地画呀画呀，也画出来了。后来，小蝌蚪又长出两条前腿来，那条细细的尾巴不见了，这都让正正画到本子上去了。可是，正正用的还是黑色的蜡笔，他的这群好朋友还是黑不溜秋的。他们还小呢，长大了，黑颜色变成绿颜色，就是小青蛙了。正正这么想。过了一天，又过了一天，这是怎么了？正正的好朋友还是黑不溜秋的，模样怪丑的。小虎哥哥上正正家来玩，正正说，小虎哥哥，你瞧，他们什么时候才能长成小青蛙呀？小虎哥哥是个中学生，他眯起眼睛瞧了瞧，一边摇着头，那样子真像个很有学问的老科学家。他慢悠悠地说，正正呀，他们根本不是青蛙，是蛤蟆。 是癞蛤蟆？ 对对，是癞蛤蟆。 正正听小虎哥哥这么一说，难过的差点哭出来了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跟癞蛤蟆做朋友。 小虎哥哥皱皱眉头说， 这是为什么呀？他们丑死了，丑死了。 长得丑就不好了吗？你听着。小虎哥哥蹲下身子，学着蛤蟆的样子一蹦一跳，唱了一首儿歌。小蝌蚪水里游，小蛤蟆田里走，别看我呀长得丑，捕捉害虫是能手。正正正正，你可愿意跟我做朋友？正正瞧着小虎哥哥那个怪样子，咯咯咯咯地笑起来了。他歪着脑袋问， 小虎哥哥，蛤蟆会捉害虫，真的？ 当然是真的，青蛙白天捉害虫，蛤蟆夜晚捉害虫。你妈这星期不是上夜班吗？你问问她，上夜班辛苦多了。正正回过头去对小蛤蟆说， 小蛤蟆，请你们别生气，我愿意跟你们做朋友了。 小蛤蟆好像听懂正正说的话，扑突扑突一个劲儿地往假山上跳。 小虎哥哥说的对，他们想跳出玻璃缸到田里去捉害虫呢。 过了几天，正正的玻璃缸空了。正正去春游的时候，把小蛤蟆带到田里去了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